喂， 大家好，又到星期二的仙人術二啦，我是夜奇一。 我是仙人的。 是，咁节目开始前呢，都是大家不要嫌我沉气啦，记得而家 share 我哋 Facebook 嘅即时现场直播，同埋我哋 YouTube 咧都有即时串流直播嘅。咁睇下你哋方便 share 喺 Facebook 又好 ，WhatsApp 又好 ，Line 都好，睇下边个方便 share 翻我哋嘅节目啦。咁反正免费娱乐啊嘛，记得要订阅翻我哋 YouTube 嘅频道啦，巴打台嘅 YouTube 频道。咁就我哋每次节目完毕之后咧，都会有重温摆翻上去嘅。咁同埋帮手 like 翻我哋巴打台嘅专页。咁样就因为就嚟台庆啦，咁我哋而家冲紧一万大关，靠大家啦。 系又可以打电话上嚟嘅，我哋嘅电话系81256586。 系呢边，成日错波，佢点算啊，老豆？ 喂，左右，所以佢唔揸车。 唔得个维护人间， 系咯，唔系要疏散啊！ 我都系翻屋企接埋啦，危险。 系啦，咁喂，节目嚟噶啦吓，今晚我哋啊，喂，我要呼吁一下先，因为咦，点解条线会自己走嘅？哇，唔系喎，原来我就喺度，即系自己吓自己，嗰啲揽住老婆嗌贼嗰啲。帮我剪广播剧嗰、那个嗰、那个。嗰、那個手足咧，佢話：佢話咧，佢話啲廣播劇嘅 kick way 咧，佢話未如理想。係啦，咁佢話如果再咁咧，佢唔幫我剪，真係大鑊。 喂，大家幫下手啦，重温都幫我哋 share 出去啦。咁我都相信，因為其實都收到好多唔同嘅回覆，都話個講播音劇。即係個廣播劇啦，咁都其實幾好聽㗎，咁俾多啲人聽到個廣播劇啦，咁我哋 kick rate 多啲，咁剪片哥哥都剪得爽手啲，大家咪可以快啲聽咯。 你可以投稿俾我㗎喎，阿冬天祥呢個投稿俾我，雖然我哋要改好多嘢，同埋有啲人物太多，要減緊啲人物，我搵到咁多人去錄音，你明唔明？ Okay. 即系嗰啲人物太多咧，要揾一大扎人，我哋咪电视台啊嘛，大佬电视台求其行个竹棍帮你录。 系咧，咁耐我都一个角色都仲未有啊！ 我迟啲俾我哋睇。 你唔好俾啲奇奇怪怪嘅我。 系啦， 你知啦，啲奇奇怪怪我做唔到噶嘛。 系啊，好，咁我哋正式节目开始。咁啊，喂，嗰日咧，我喺街咧，就撞到个以前做电影嗰啲手足咧，佢又做灯光嘅，啊，佢又有听节目，佢好笑。 系，咁佢有冇喺度啊？今日现场，我哋同大家现场观众打个招呼先啦。 大家好，大家好。 系阿 Paul、Albert、阿擎天 Sir， 仲有阿东哥啦， 李师傅， 同埋阿罗师傅 ，Tony Leung， 系 Samuel 大哥。大家好， 系啊，大家好。咁啊，咁佢咧就佢话原来有听我节目，跟住咧，我话喂，咁你有冇啲嘢讲嚟听下，大佬？即系而家做呢啲节目梗系啦，你 交故事， 交翻啲故事嚟听下先系嘛？跟住佢话咁，佢梗系有啦。咁我问佢喂，你嗰啲正唔正？佢话哇，佢话好劲。佢点解劲咧？佢又长期都翻大陆拍嘢嘅。 哇，多啊！ 因为点解佢要长期翻去拍嘢咧？因为咧上咗去咧，一来我哋以前嗰啲 crew 上去咧，我哋请好多民工嘅， 系， 咁我哋唔使点样做嗰啲嘢，我哋带住去做嘢嘅啫。第二咧，如果你唔赌钱咧，咪剩到钱咯，因为做死噶嘛喺上好，咁佢就剩到钱噶嘛。咁我记得佢同我讲咧，佢话嗰次佢唔系嗰阵时未兴横店， 系。 去长春影厂啦，北京影厂啦，北京市郊啦，嗰啲嘅。咁佢记得嗰阵时系应该系唔系卢沟桥啊？卢沟桥定北京市郊咧？咁真系好搞嘢喎！你知大陆拍嘢咧，一到夜晚咧，尤其是冬天啊，你就搵唔到啲人。即系匿埋晒嘅，即系你唔需要佢咧，就算啲骑咧，有时啲譬如你拍古装有好多骑咧，要啲 骑呢啡， 要骑呢啡咧，即系都冇办法唔叫佢骑呢啡，因为特约演员佢收个钱唔同嘅，临时演员唔好叫人哋骑呢啡。 系 咁啊，嗰啲临时演员咧，你又揾佢唔到，但系一去到放宵夜咧，就好似呢、這个 放饭。 港共咩国共大战漫山遍野啲人唔知喺边度走出嚟喎。咁咧，佢嗰晚记得就拍 拍嗰嗰套系古装嘅古装戏嘅，因为唔系古装多数翻大陆拍着数啊嘛，啲景唔使搭噶嘛。 系。 咁佢咧就就嚟到宵夜啦，个个好威冻，我都试过冻到好紧要，又要咧嗰阵时冇暖包啊，要买嗰啲暖手器咧，左插一个右插一个。你谂下夜妈妈。气温啊，零下两三度，但系啲风速咧，佢哋唔系讲几多级风噶嘛？六七级风嗰啲北风咧，好似刀 狠咁刮咗你， 刀咁削埋你嗰只。 我试过 半夜三更咧，即系啲羽绒都唔系好顶得顺。咁佢喺度佢踎咗喺啲灯隔篱啦，即系我哋通常好精嘅，戴多两眼嗰啲我哋叫 bondy， 即系二千火嗰啲钨丝灯胆嗰啲灯咧，咁啊照住自己个脚咧好鬼暖嘅，不过咧就照还照，你上车你如果唔照住只脚咧，你要换袜，因为你照住只脚热啦，一变一冻，而一冻完你再照咪出汗咯，出汗你再冻啊生冻疮，生冻疮嘅会。系啊，要懂得保护只脚，一冷一热好容易生冻疮，冻疮好似香港脚咁，一粒粒好威痕。咁佢喺度煲紧烟啦，咁啊，有几时放宵夜啊？咁其实大陆啲宵夜都麻麻地，唔好食嘅，嗰啲咩大头菜啊，嗰啲嘢好难顶嘅馒头。咁啊，一到嗌放宵夜啦，咁佢成班人咪漫山遍野，唔知喺边度走出嚟，突然间好多人聚埋一堆咁啊，埋嚟食嘢啦。咁我咪头先讲话拍古装㗎嘛。咁佢见到哇，因为嗰边有四五个都唔系着古装，嗰啲唔系临时演员嚟喎。有六七个咁啊，有一路跟住嗰啲人行緊过嚟喎。一齐咁行过嚟。咁佢冇怀疑，即系唔关佢事㗎嘛，佢做灯光㗎嘛。咁呢啲系长务嘅事啦，或者系制片嘅事啦。咁你放食饭放宵夜唔关佢事㗎嘛。咁佢一路食呢，其实佢哋又唔好食嘅，我哋通常会自己带架餐嘅绿面嘅，用我讲嗰个二千火嗰个呢，咁你倒转摆个煲落就可以煲面食。咁佢其实唔系好理嘅。咁一路喺度同嗰啲长务手足喺度吹水啦。咁同嗰啲嗰啲长务好通常呢，就一个一两个带住一班民工啊，帮手执头执尾嗰啲。咁同嗰啲手足去倾偈，喂，咁鬼多人嘅，嗰啲系咪我哋拍戏㗎？即系喂，有啲博懵㗎嘛，见你有嘢食咪走嚟囉。咁佢话佢话咩浑水摸鱼啊，你嗰边啊，六七个嗰啲呢，六七个企喺度走埋嚟食嘢喎，真定假的？跟住佢又见到佢几日红㗎咗，佢又唔系食㗎喎，即系企喺条队嗰度呢，係啦，企喺度红，喺度红埋嚟。跟住嗰个长毛呢就望一望佢，唔出声。跟住佢做咩呀？喂，见唔见啊？就唔好讲呢啲呀，我哋不如喺个嗰边煲烟啦。咁撒走咗佢嘅。咁嗰晚呢就拍到第二朝收工啦。通常你夜景一定係拍到第二朝。拍夜景嗰度好嘅，就唔同拍场景，撮几咧就闩埋道门拍，冇日冇夜噶嘛可以拍到。但你拍外景，你天光就收工噶啦。你拍外景，你拍夜景啊嘛。咁啊收工咧就齐坐车翻上车就翻去啦。咁啊，如果醒目嗰啲人咧，就一上车咧就除鞋嘅。即系我咪讲过一冷一热会生冻疮嘅，一除咗只鞋就拎只袜出嚟换个对袜嘅，即系你会出汗噶嘛，一冷一热换到干爽嘅袜咪唔会咯。咁啊喺度除袜咧，咁嗰个手足咧咁啱就坐去嗰一架车，翻去酒店瞓。咁啊佢话喂，你头先我问你见，我话点解咁多人嚟食嘢，你又唔出声嘅？佢话喂大佬啊，我点敢答你啊？咁一个人都冇，你老板 佢乜都睇唔到， 佢係睇唔到有人㗎。即係嗰度係几，佢係见到嗱，譬如有一架车呢，有一架臨時演员，我哋尊重嘅，有一架臨時演员企咗喺度。咁后面呢有啲人咁企喺度呢，喺度等，即係佢以为佢排队，即係我个朋友以为佢排队喺度等。佢话我完全见唔到啊，大佬。夜妈妈喺西加拍嘢，你话俾我听有人喺度，我梗系唔睬你啦，你黐线嘅系嘛？ 系 佢话我根本见唔到人啊，大佬。 救命！ 你话俾佢吓死啊？跟住话唔系，我见到就六七个喺度啊！我知啊，你讲咗好多次，喂，下次怕唔当 完咗先讲啦。 系啦，唔系啊，我唔应你，你唔好问啦、啊，大家都系捞呢行。屌你唔系，你唔系 short 咗嘛嗰晚？ 因为你之前都讲过好忌噶嘛，即系你做紧嘢嘅时候又同你讲啲古灵精怪嘢，你成晚真系唔使屋行定坐定企啊！ 嗱，即系等于我叫你去北京影厂或者去横店都好啦吓，咁人哋咪搭晒成个古装景嘅。你同我讲完，你知灯光噶啦，可能呢度放眼灯。城楼嗰度放眼灯，嗰度放眼灯噶嘛？嗰个灯光师，喂，系帮我，喂，手足去帮我整个眼灯，我去唔去好啊？ 系咯， 你去到嗰度整眼灯，有个人踎喺隔篱，咪大镬，系咪先？ 系啊，好忌噶嘛。 夜妈妈咯，系咪先啊？你喂，我哋去嘅地方见唔到光噶嘛？要即系你唔会喺个灯打落去嘅地方咧。 嗯。 咁人哋拍紧，你要喺外围 绕 外围绕过个景咁行埋去啊嘛。但系你唔可以走入个光里边噶嘛。 一个空咁样就俾导演铲。 我唔会拍你噶嘛，你喺个灯、嗯，你一灯前一个，咪成个影走入去。 穿崩。 咁我哋系唔会讲噶嘛，讲咗成晚唔使做嘢啦。 系咪啊？ 厕所你又唔敢去啦。 一条友定企定坐 系啦，一条友就唔使啦。咁有时你系一个人企喺外围看住啲嘢噶嘛，你系惊有人踢到又成噶嘛？点搞啊？ 又惊系咯？呢啲会噶嘛？嗰个人点算咧？ 系啦，咁最大镬咧，其实嗰个长毛咧系唔好想答佢嘅，因为惊佢惊啊。但佢死追住问，仲要问佢喂，你点解同你讲？做咩唔出声？ 又唔醒目？ 咁我大领落啦。佢唔系拍一晚，各位观众，佢第二晚仲要去嗰度拍噶嘛？ 哎呀，想死啊！ 咁啊死啦！咁啊，第二晚咧又去翻嗰度拍咯。咁你知啦，唔讲就好地地啫，一讲就凝住噶啦嘛。 系 咁啊死啦！咁咧嗱，我哋做电影啊，分开两组人嘅。咁你点样养咗？譬如灯光，有一啲咧就专跟喺个 camera 隔篱嘅，我哋叫跟场。即系譬如有啲灯啊，你一转镜头，呢啲灯要转过晒噶嘛，摆嚟摆去啊，唔同噶嘛，影嗰啲嗰个样。佢就走咗去，佢整咗上吊笼，即系点样吊笼咧？有支吊鸡咁样发，然后咧就升你上去，你就坐喺上高就扮月光，即系有个吊鸡咧，然后吊两眼好大嘅灯嚟撑落嚟，咁啊扮月光。上咗个吊笼咁好啦，系嘛？孤家寡人啊，你真系咩啊？清风送爽啦，上我都大佬夜妈妈好死冻啊嘛，要开眼灯，你开眼灯撑住自己唔觉。咁啊，算啦，咁啊上高啦，都系一晚啫，咁啊跟咗上去啦，咁啊俾埋个 walkie 佢啦，都通常都唔会点喐嘅，好少要喐嘅，不过要有个人看住，惊啲嘢喐到咧，突然间熄咗嘛啲灯。咁啊，叫人上去啦。 或者系可能会惊系摇咧， 系啦， 好假噶。 太大风都唔太大风唔得噶啦。 系啊系啊， 唔摆上去噶。 因为佢系咪一嚿嘢碎落嚟噶嘛？ 系，佢一条吊鸡，然后咧就抌眼灯落嚟嘅。 哦， 系啦。咁如果太大风都唔用嗰只噶啦，因为点吹到乱晒龙，假噶啦，月光唔会喐噶嘛，大佬。 穿崩 系嘛？咁啊，咁上去咧，哇死啦！见到咧，见佢咧系喺个下边咧。拍我系拍古装噶，咁佢觉得见到外围咧，成日都有啲人咧，有啲着嗰啲好似类似军服咁嘅衫咧，又唔系军服， 制服 系啦，即系嗰啲解放军嗰啲咁嘅衫。咁啊喺度成日喺个场外围咧行嚟行去，咁佢话咦，冇理由呢出到嚟市郊嘅大陆收陀地都揾武警啊，唔使揾军队咁夸张啊！你老细边个啊？用军队系咪先？依家难讲啊！咁我哋点解成日有啲人行嚟行去嘅？跟住行咗一阵咧，明明佢初头唔为意嘅，跟住喺度睇啦，点又有几个行出嚟嘅？行下又唔见咗，即系由呢个地位置去咗嗰度咧，又唔见咗正。佢又以为系你入咗个黑，你有光嘅地方你见到啫，入咗个黑影里面你见唔到噶啦。但系嗰晚落完雪，白底好易见嘅啫嘛，你唔系树林啊嘛。哇死啦！点解今晚见到成十几个人 你成日见到行嚟行去，行嚟行去，哇！成晚坐立不安。跟住咧就放宵夜，佢又落嚟噶嘛，系咪先？咁啊，佢放宵夜咧，佢咪落翻嚟啦。落翻嚟咧，咁佢又喂，换第二个上去得唔得啊？我唔上去。咁啊，佢话佢唔系好舒服。咁啊，是但啦，调第二个上去啦。其实好多人中意上去嘅，中意怼草嗰啲咪上去怼到饱，冇人知噶嘛。 系 嘛？咁啊，放咗第二个上去，咁佢又算啦。落翻嚟咁咪落去下边喺外围做嘢咯。咁啊，半夜急。唔知点解咧，可能食咗嗰啲头菜咧。如果你有做上去知啊，系好大嗰啲大头菜咧，黑色嘅，好鬼难食。咁佢唔知道肚屙，你知雪地肚屙好大镬噶。 搵唔到厕所？ 唔系搵唔到厕所，通山啊，通道咧系厕所啊。但系你明， 是 你明白咧，有啲风吹住个啰 pad， 又踎喺啲雪上高系好难屙嘅，系嘛？你冷缩热胀啦，系嘛？你知道噶，个 cutter 收埋咗就放唔开噶嘛。咁啊，肚屙咧，唉，踎喺度，屙到咁上下咧，佢记得离远咧，有个人企喺棵树后边咁望住。就是穿着头先衫嗰啲啊， 制服嗰班朋友 系啦，就企喺棵树嗰度伸一半个头出去望住咯。跟住佢话：，我睇你唔到。 时运哥， 但系嗰个人越行越埋，即系开始向住佢行埋嚟，其实系隔咗好多棵，即系四五棵树嘅。跟住行埋嚟咧，佢再望清楚啲咧，佢只手呢度咧断咗，楞住啲布咧，咁揈下揈下。跟住个样咧就朦朦胧胧啊嘛，哇吓到佢裤都唔休，真系裙拉裤甩咁冲翻去现场，跟住成班人望住，又唔觉又唔嗌得，人哋 roll 紧机啊嘛，你又唔嗌得救命，又冲埋，跟住咧即你知冻咧雪裤几大镬噶啦系嘛，所以我就话去冬天去拍外景，你肚屙几大镬，嗱嗱声着翻好晒啲嘢咧，跟住企咗喺度。跟住另转头再望咧，佢喺好远嗰棵树仲企咗喺度嗰个人。跟住佢好记得嗰个人咧系冇又冇咗一边手啦，呢度即系俾炸弹炸断咗嗰啲咁样咧，就有啲血污个样嘅，睇唔到个样嘅。 即系好似经历过好严重嘅战争嗰啲伤势啦。 系啦，跟住嗰度有嗰度个 friend 惊到咧，成晚都唔敢再出去。 好有画面感呢 度，跟住第二朝炸死咯！ 哎呀， 炸死，因为 请病假啦。 嗰场景咧拍埋嗰晚嘅第二晚咧，就唔使再拍几弹咁出去噶咯。跟住咧就喺大陆感冒咗两日咯，又要喺嗰度打嗰啲针咧，啲大陆 吊针嘅系咪都滴你去打滴滴噶？ 唔系啊，九几年嗰时唔系吊针噶，佢系用嗰啲针咧，佢其实都好惨嘅。是揾一支针筒，然后咧就揾条橡筋，咁啊插嗰条喉落去咧，然后揾嗰条橡筋慢慢逼啲药水入去噶。系啊，佢病咗两日啦，跟住翻香港咧，翻咗香港咧，就系嗰两日之后咧，条友都中意赌钱噶嘛，都输到仆街，输足成， 梗系啦， 输咗佢上去拍片嗰份钱冇晒咯， 救命！ 嗰阵时睇下先，佢嗰阵时上去应该一千蚊日定几多钱日？嗰阵时系啊，唔见得几万人咯。哇，好黑！佢嗰次讲俾我听，哇，吓死嘅啫！你谂下几尴尬，屙紧又唔走得，佢行紧埋嚟，跟住咧揞住个啰柚系咁走，又唔嗌得，唔嗌得救命！你屙紧机，大佬 系 咪先喺度嘈喧巴闭唔得噶嘛？你话有鬼啊，扑街！你有鬼，你一阵先讲啊，死啊死开啦，系咪啊？如果嗰个 take OK， 即系好顺嘅 good take， 你咪死系嘛？个个喺度挨冻，就因为你嗌一句 系啊， 哇！又 over 运啦，我哋一阵翻嚟再讲。 第二节再见。